诗篇第十五篇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居住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，他不以舌头残害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舍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而害无辜。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